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网站三色旗页8月9号上载了题为《朝鲜的社会主义是为何不可战胜》的文章。文章指出，朝鲜的社会主义被公认为是用任何力量都不可战胜的，其不可战胜的秘诀在于，朝鲜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成为一切的主人，一切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朝鲜的社会主义彻底体现了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永恒的总书记领导者金正日以民为天的思想。今天在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和关爱人民的政治指引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